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今个礼拜又要储住啲番噶啦，因为六已经冇乜存货，咁你储定啲嘢啦。 啊，你而家储紧啦，我而家有惊冇啊，冇货啊。 啊，你自己话谂点佢啦。嗱，今次咧就声优专题，继续我哋嘅。之前咧又由于就话嘉宾拉维斯做咗佢嗰个细谷佳正啦，咁啊，大佬咁作为主持嘅，我冇人唔讲自己中意声优先噶嘛。咁人哋嘉宾有咗讲细谷佳正，咁我冇人唔讲能登噶。 伤到啊！ 伤到排后啲，等一先。能登另一个收到能登另一样嘢嘅。能登麻美之奇，你印象中最早系边套啊？ 唔系 Monster 咩？ 系啊， 唔系 Monster 咩 ？Monster 喂， 能登麻美之奇， 98年99年有啲啊，成为啲世界咧。 O、okay、K， 你 Monster 都好后， 好后啦 ，Monster 都 好 后。 即使唔系啊，喂，你系咪打机战噶 ？Metal Panic 风格顺意啊？ 佢嗰时哇，即系冇 第一个男角， 第一个男角 顺意， 好早啊，2002年噶。 因为我记得呢真係记得特登抄佢名呢讲过好多次嘅 Gatekeeper 21。 喂先我想问返先。方格信义喺机战有出过声咩 咁佢有喺机战有睇返套戏㗎嘛。 关咩事呢 其实唔关事。 我真係諗唔明有咩关系啊。 我係追返套嘢先知道返嘅。 佢係嗱我最早认知呢其实就係一套深夜而家搵唔返资料啦。一套深夜翻配一个深夜翻唔知道有啲咩。 好咩㗎嘛六十微微。 唔系 六集嗰套嘛， 总之啊，用应该咩？ 能同阿丁公做佢 同埋丁公同埋 过十八接近十八， 好似唔系嗰套，嗰套系封口为做主角嘅， 嗰套好厚，啱啱先啱讲嗰套好厚噶，时间女神啊嘛， 我知道，Burn Up Excess 系啦，嗰套系 Burn Up Excess 三个女警啊嘛， 系啦，嗰套咧就系佢同中国封口为合作嘅，再加埋丁公，我第一次听佢，喂。哇新人小姐你咪生得咁紧要啊嘛。係完全你发现佢好话声系同阿封口卫啊丁公嗰种动画声系完全唔夹嘅。因为嗰时我係做緊翻译字幕所以吓、啊、你搞咩嘢啊你系咩地方嚟搵个咁嘅新人嚟啊我系好大嘴㗎嗰时系佢演出声音系啲朋友去到。 你未再听过佢之前嗰啲就係再之前嗰啲真系咩叫做厉害啊。强劲嘅牌就都讲好多次啦，机器牌21啦，你睇翻啦，讲咁多次都唔肯搵嚟睇。咩叫先系真正令人嗱、啊？我再形容多次，嗰啲嗰阵时嗰种牌道就即系等于用手指甲刮黑板，顶唔顶得住？你顶唔顶得住？嗰啲嗰种情况，我个人感想系随时系恐怖过嗰套魔PT 三元魔法級隨時恐怖過嗰陣時被人稱為棒毒之神級嘅作品棒毒神級棒毒嘅作品仲恐怖過佢我會覺得係不過我都講好多次嗰、那個角色就係要咗一種詭異就係、是、要你就係、是、要你聽佢出聲就覺得俾人指甲刮尖刮黑板嗰種刺耳驚慄詭異嗰啲感覺即總之令你唔舒服佢嗰个棒毒就俾到你，甚至系俾咗400%你， 佢 系掂嘅。 佢系我即系作为就声优初出道时嘅演出，同佢后嚟嘅成就系冇关系咧。佢系一个最经典例子嚟嘅。佢初出道嗰头嗰几年即系几年添啊，仲唔系话头一轮，唔系话你话有啲声优系进步超神速嘅，即系例如花泽香菜啊嗰类咧，系短短一两年之间就已经好成熟啦。但佢系去咗成三四年，我仍然觉得佢就系咩啊？点解仲可以配喺呢一行嘅？佢配到2001年配奇洛罗定波啊，佢就配用嗰啲叫色彩色锁嘅，即系佢嗰个呆声咧，配摩亚嗰种呆角色咧就啱嘅。但系我仍然觉得佢系适合配，即系仍然觉得佢系一个合格声优。但系咧，佢嘅情况系去到咩时候，我先觉得佢开始叫似样咧？就成为世界我冇睇嘅，我答唔到俾你啦。跟住去做，我差唔多去做。重白云之后仲要行堂之魔子啊开始觉得佢似样啦。 咪行堂之魔子系神特别啲应该讲。一个角色就是要嗰种离地。我所谓嘅透明感。即系嗰啲完全即系不食人间烟火烧唔会。 因为囉。 佢个角色就系呢啲。所以佢把声底甚至只不过佢根本系冇演戏。我甚至系即系少少贬低嘅评价佢都冇演戏。佢自己嚟嘅，你睇嗰啲评或者咩，你听嗰啲talk show， 佢只要平静讲嘢就系同志魔子嚟噶， 系啊， 根本就冇做过乜嘢戏，嗰、那个根本系佢把声底，所以先至表现到同志魔子， 唔係因為佢嘅演技力而表現到陳浩天嗰次嘅。 佢嗰種演技，佢節奏喺講嘢啲節奏係好特別嘅，一種好喺一種特殊節奏，喺一種喺 流咗出嚟。 同埋咧，佢喺如果你用即係用啲比較技術性嘅就係、是。佢係拖一啲，即係講話咧，係比較拖啲嘅，拖拉性少，有啲拉拉扯扯咁嘅感覺嘅。 軟綿綿咧， 佢節奏係你學咗佢聲音，但係咧，你發現到你啲關鍵嗰節奏感啊嗰啲咧，你學唔到嘅。即係例如話穿情試過，顧從瑤試過，佢康都試過就係學佢啲聲音，學到你學到佢把聲可以好似，但係你聽到細心聽佢節奏咧，係嗰種拖拉感咧，喺某啲節奏位佢淨係拖長咧，係學唔到嘅。呢樣係啊，可以笑，我覺得係能登一種叫做。招牌嘅，即系阿川情形容过嘅，你学到能登声音，但学唔到佢嘅演技。 佢嗰个时代真系都要讲，其实冇乜演技， 甚至佢个人风格啦，即系佢系个人风格强烈到一种，就系盖过咗佢演技。早年其实佢头嗰五六年咧，都系靠呢种所谓叫做独孤一味嘅能登空去有天涯嘅。 应该话就系、是，因为应该话我哋即系喺嗰个叫做咩總論嗰邊啦，講咯就係講到呢啲特殊型，佢把聲音用到就好，用得啱好似陳浩天嗰次咁就係、是、無敵嘅，但係用唔到咧就係、是、棒到即係聽到反台嘅其他種，而呢個業界佢呢種聲音真係冇幾個冇幾個做到呢種聲 音。揾、到啦！頭先我開頭講我第一次睇嗰套作品，其實已經原來已經係2004年嘅《Burn Up Slumber》啊。一套深入一其实低成本制作，我觉得冇所谓，因为睇落去，咦，系真系好印象，因为嗰时出，原来佢出道咗三四年噶啦，佢仍然咁嘅声，我觉得其实系啊，系都得噶喎，罗德华咩？ 嗰套如果我最记得咧，系阿丁公终于做一个系巨嘅，佢终于做嘅系唔系笨猪嘅个， 但问题系都唔系早死， 富海及胸怀都唔错啫。 就系咁讲翻啦，能登应该咁讲，佢就系呢个业界，好似丁公或者好似钟贤伟呢啲做坏娇、做傲娇、做或者系啲萝莉嘅，其实好多前赴后继正式女正即系正牌女主角型嘅穿情啊、桑岛啊，或者唔好想再老一批啊、新嗰批啊、胡松儿呢啲，个个都有，但系佢呢种型。再數得最近嘅之後，只係得一個組件， 係咯， 類型對似嘅都唔係佢嘅啫，因為其實組件相對冇佢咁離地嘅。 佢因為係不吃人間煙火感覺㗎， 真係不吃人，真係完全型嘅小龍女聲底嘅。當然佢而家以演技可以補翻冇以前咁離地啦，可以做到一啲唔離地嘅聲啦。即係呢個就近年啦，但係嗰陣時。好似呢啲咁樣，另一套就係變咗又係善用佢聲底嘅，就係佢另一套其中一套超級代表作嚟，真係《阿摩愛》。 我哋掉少女， 掉少女， 哇！呢、這個經典添啊，直情去到一個叫做好恐怖各種意象面都好。 咩？其實我完全唔覺得恐怖，但係佢嗰令到，因為佢把聲令到嗰句《Pen Sin De Mi Lu》，佢寫一次咧，嗰下呢句啊成為咗經典級嘅名句啊！呢套作品其實集。即系啲咩啊？好普通嗰啲讲翻啲人性嗰啲作品啦，然之后集集搵人去死咁嘅啫嘛，咁样啫嘛。即系，但系点解咁 hit 啊？佢呢句啊， 招牌句咯。 因为佢咁我呢，同埋再加埋呢一句嘢。 指咩犀利部咯？ 一片新天咪鲁呢句啊，令到成套作品变成年度大作。喂， 好个人，佢系所以叫个，因为系佢其实好几套作品咧，系因为前期啊，佢只要前期就系真系，因为佢个人特质，唔系以风格话系个人特质，系盖过咗角色，系纯粹因为你系好识演呢个角色，冇第二个 啊。原来仲有一套都啱佢嘅，再做嘅《逃生少女》X 嘅《逃生少女》又啱佢呢种，即系完全不过 TV 版、电影版呢啲，虽然两套都系阿力士， 算罢啦。 咁其实你刚才都提到了另一个开始其中一个专营词呢，其实一个呢是以演技做得正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风间信条》，是即是他少数的男角，而 少数 正 太，早期前期是少了，后来去了有两套的，但是少了，因为他始终他把声不是属于正太声， 不是，但是这个是少年的，但是他做到啊， 係少數佢可以做到係即係啱正嗰個角色嗰幾位都做到喎，亦都做到嗰種狂啦、啊。你知 Fumetto 空間信義比較多嘅其實就係爆笑五湖嗰邊，但係佢做到喎、啊，所以其實我幾好心嘅呢、這個。而呢下開始，因為其實我係比較後去追翻呢套。我嗰時都唔係即場睇，即係唔係。係本乎我唔係跟到，反而嗰兩套我跟得快啲，因為始終唔係機戰，唔係正式機人片嘛。嗰套我後嚟佢喺嗰度真係狂都好緊要做到。 我覺得佢真係，我覺得佢係開始蜕變咧，係2006年，Witch Bait 天與雅音開始睇出佢有少少叫做個開改變感覺開出咗嚟，跟住佢睇下先，跟住開始啦，佢開始多意外地開始多啲嘅唔同嘅角色。即系例如话系佢拉台一系呢条主啦，跟住就防卫少年，去到另一个啦，2008年啦，就系、是、做狐女嘅，就做正太嘅小山田间太，应该咁讲啦，跟住就系武装机甲嘅成其妹，只要睇到佢嗰个角色开始转变啊，佢唔系话嗰种系一两套因为某两套作品突然间开窍咗嗰种，而系唔觉。变下少少，去到2008、2009年咧，佢配时间女神女儿华生之轮咧，你发现到哇！ 你先就我就要你 讲 呢 个，突然间，点解完全唔同晒啊？即系你发现到系佢嗰种系唔觉变下咧，就变咗只完全另一个能登嚟嘅。 唔系我如果系嗰年咧，当然就系其少少女铁之中二，跟住仲有套灵之视魔。同埋《奶木板春》咧，都係佢本來型嚟嘅，即係嗰種浮面，即係不食人間煙火型嗰種。 第二形態就係、是、 即係嗰年調翻轉，喂，佢全部即係以為啊，我可能阿條女會長嗰年係好多呢啲錢都仲，而家仲係話仲係食緊老本啦、啊。係、但係即係嗰年中間彈一套呢啲，所以就特別記憶深刻咯。 跟住第二形態就係、是、條少女啊。到后嚟同一个类型嘅，例如话系八指巴沙里面阿史嗰啲，阴沉系嗰啲鬼，即系叫做诅咒系啦。 话就话系啫，但系我觉得其实都系藤堂子嗰啲嗰种，当然系声线问题，就系嗰种根本唔系一般，即系大小姐嘅声，唔系一般人，即系正常讲嘢都唔知你。即系都唔知喺边度嚟嘅，即系火星嚟嘅，你根本都嗰、那个唔系，即系唔系我哋啲层啊，即系点讲咧？唔系我哋个圈子嘅人会嘅声嚟嘅呢啲，我一都系嗰啲嘢，我觉得即系唔真系啊，佢嗰啲都好大小姐声啦呢啲，而即系你话真系，我唔觉得好似嗰啲有 佢系时间女神去而开始嗰啲大姐型嘅角色咧，开窍咗之后，突然间佢系多，佢戏路系而家发现到就系、是。原来佢系配得呢个角色，配得好好、啊、喎，配大姐啊，跟住之后我其实嗱，唔好讲话黑沼爽子啊，呢个直情二 D 版能登嚟嘅嗰个系，中上 都能。黑沼爽子其实把声都，其实都系藤堂嗰个方向。 第二只，真系佢翻而就另一套就系等花开物语，即系 off mic 之前讲花开物语。 呢个就真系开始另一种形态啦。而呢套就有程度上，因为佢做埋方言指导， 因为佢系正确嚟讲系佢父母做方言指导，因为佢喺方言指导上面一住林登家嘅家人嚟嘅。 林登家， 因为佢自己演咗嘛，跟住佢父母去做今日方言指导嘛。 不过始终都系啦，佢呢种声真系，即使话组建系某程度上攞到某一批嘅，即系冇咁离地。系，但系佢真系去到咁离地嘅声咧，咁透明感嘅声咧，始终都仲系佢一家，或者系只有再有街口如子啊呢啲类似，不过街口如子嗰种系清凉定又其实又唔系完全一样啊，当然，即系唔系仲完全同一方向嗰啲，即系真系冇乜几多个啊，冇乜几多个，但系呢种类角间唔中就弹一个即系所谓天然型咧，天然系大小姐嗰啲。柳云春香呢啲天然大小姐呢啲去到，咁你但间唔中又弹一个，弹唔中一个都系你要揾佢噶啦。即使最新嘅《斩红之剑》入，佢嗰个又系呢种天然型嘅， 唔系佢之所以佢始终只要系谂呢啲呢一种角色，一谂大家都谂到林登，大家都谂系林登想林登。其实以佢即系以事嚟讲系好大，点讲啊？因为啊佢都肯去搵新作，即系搵其他，即系搵转型嘅唔同嘅作品去尝试啦。但如果其实佢某程度佢净系配翻嗰批，其实佢已经 实但系佢系唔够唔够转型， 佢肯佢肯咯，呢样嘢其实真系好嘅。唔会固步自封，即系唔会由头到尾食死老。 佢啲情况一啲，我想起就系、是、佢配早期就系佢配乜嘢都系林登，后期就系咩？佢乜嘢角色佢都配得掂，但系都系林登。即系佢配变形咗就系、是、配完之后咧，大家就俾个角色洗咗脑啊！有少少似咩？治安就系佢就冇把佢把治安系乜嘢角色都配得掂，但配完之后咧，角色又完全好治安化嘅，嗰种感觉啊！林登有啲似呢种感觉。因为相比嚟讲，佢会系佢属于嗰类叫做个人风格强盖过咗角色嘅类型嚟嘅。佢同早见分别就系早见相会比较就系佢贴个角色风格，但林登就演咩风格，佢要将林登个 style 改咗佢，有啲似边个啊？依同一个所谓叫个人风格盖过咗角色嘅风格，最经典例子咪系隐藏起狗子咯。佢配好几个角色，完全即系俾起狗子化嘅。女神嘅贝鲁拉迪系完全起狗子化嘅后半系。 唔系即系某程度上，佢哋配出嚟咧，就系、是、变咗简单有就系、是、等于咗个角色系佢哋本人啊。而其中我即系最突出嘅一个例子，当然就系《赖慕版春香》。《赖慕版春香》根本就系玩呢样，甚至喺作品自己小说啊，自己都有玩呢样嘢。动画更加啦，根本就系为咗即系即根本就系谂住佢嚟写，即系佢系蓝本嚟嘅嗰个赖慕版，用佢把声，所以其实睇落去佢再配得再交行货咧，你会觉得好出色嘅配得，因为根本就系佢自己，即系佢嚟嘅。 同埋佢早期佢唔系觉得所以叫演技好够嗰种啦，但系后去到近几年咧，佢系经常性有啲令你觉得哇精彩嘅演出，即系嚟好似最新赤木斩赤木之瞳咧。有一幕佢讲佢同男主角喺度讲返佢过去嗰段係配得好好嗰种压迫感低气压嘅感觉呢佢演到出嚟。即係呢种演技呢係佢即係好难想 我想想想爆发嘅演技呢我会觉得佢近其实都唔好近㗎啦空之境界浅上藤乃 哇 又系 神 嗰种神。即係嗰种压抑最后再爆嗰啲呢即係呢几套真係简单嚟讲佢係叫做改，其中又系另一种改观咯。 佢同样系一种爆发性演技咧，即系呢种就压的都压到爆嗰种咧。早见嗰种咧，我形容佢就好似好似啲琵琶崩堤咁样，啲客冲过嚟嘅。而林登嗰种就系咩？你跌咗个沼泽度啊，一路沉落去，沉落去，又沉落去，张住做没顶嗰种感觉啊！ 即系俾阿阿摩喺度， 系低气压啊！ 喺下面阿摩喺度扯你脚， 系或者喺巴沙里面又试嗰种咧，嗰啲捉手咧，一种低气压扯落去嗰种感觉，好辛苦嘅。佢嗰头先可以讲嗰套啦，就系佢嗰种一路抑压，一路好淹闷，跟住你个心系都好扯住，佢最后讲完之后，你系完全压到你而家透唔到气嗰种感觉。呢样嘢系我系林登，即系佢俾佢嗰个佢女友啊，专程邱盛康就系呢样佢呢招系演技咯。 不过我会觉得佢就相对嚟讲真系，其实反而就真系把声就配唔到落嚟 啊。呢个冇啊，有啲人真系配唔到嘅。林德专程佢同专程把声系好正路噶，专程就嗱佢不过佢另一样佢又配好多接好多广告，呢系真。佢讲佢搵佢用阿袁佳奈咧，系接广告 job 接到咧，基本上佢唔配动画都得嘅嗰几个嚟嘅。 都话落佢把声个声底唔同啊嘛，有特色，亦都令人听得唔会好难讨厌咯。佢把声， 系少数男女 fans 都中意嘅声音嚟噶，少数啫。 即系始终佢嗰种大小姐型嘅天然型大小姐声，都系搵人中意搵嘅咁。佢想要呢类啲人想要呢类声嘅，咪佢咯，冇其他选择。即使想搵其他地，冇个业界冇得俾你啊。 但最接近早见沙织，但早见早见沙织型，即系最初咪型。 唔知叫出名之中最接近系佢啦。 同 真系有啲唔出名嘅。 同埋早见沙织形容佢有咩？即系唱歌能登啊嘛。 林登嘅另一个招牌本事就系任何歌俾佢一唱完都变成诅咒歌嘅。 又唔系嘅，我都听过佢早期嘅李娇华嗰啲歌都唔错嘅。 但系就系佢自从佢唱卡歌俾卡歌名之后唱完之后， 喂呢首本来都 已经系诅咒歌嚟噶。 唱完你知唔知唱完只歌之后，我今次我前一排去福冈听去福冈咧，咁佢过啲马路一只歌卡歌名卡歌名，我听到呢首音乐我怀疑林登版本大佬几恐怖啊！ 唔系啊，即系等于嗰个月亮光月亮光光呢首歌本来其实系童谣嚟噶，但系点解变咗鬼片代表作？就系因为其实唔关首歌事。即系唔关啲唱歌呢件事，而系嗰首歌系真系令人谂起啲啊嘛，系编曲嗰啲嘢啊嘛。 但系呢样嘢系咁林登招牌嚟噶嘛？呢、這个系佢入佢又将所有佢喺唔同意上面，佢同蔡明都系属于系毁灭性嘅唱歌唱能力。 哇！蔡明 系啊， 收乜业歌？ 所以蔡明咪度身订造，不过写怪啲搞嘢歌俾佢咯。啊，能登又系噶， 俾人咩？ 正常，因为佢把声咧太有不食人间烟火啊！啲如果你俾唱快歌，系一个大惨剧；唱慢歌，佢一边仲有歌。 呢样嘢我会讲翻，佢唱歌嗰方面咧，某程度影响咧就系佢把声个声底其实系好薄，好似个尤其是佢旧阵时嗰啲演出咧，即系佢初出道冇耐，你觉得喂，你系咪就嚟断气啊？我会真系有呢个感觉噶，佢把声 系好浮，好轻飘飘，完全 系啦，真系好似就死嗰种，你就死冇力讲嘢嗰啲咧，真系噶。所以嗰阵时即系觉得呢、這个，我其实听机车牌之后咧，而家会觉得呢、這个系啊，呢套系做得好啊，但系我会觉得喂，你可唔可以挨到落去啊？呢、這个业界有少少呢种感觉嘅。 佢真系佢真系一开头啦，佢证明咗一样就系、是、你开头俾人闹你棒毒，点闹你都唔紧要。有能登嘅例子咧，你系要肯挨、肯努力嘅话咧，你攞掂嘅。讲真，我想象唔到会有另一个声优会比能登初出道嗰时更加好前途啊，大佬！佢出道咗几年都系咁样，因为初入棒毒声优咧，通常你有一两年左右咧就完全局收，就差唔多叫修正晒。即系例如话近头先讲过啦，花泽香菜啦，新嘅例子就系赤道真央啦，系初出咗头嗰两套系好棒毒嘅。但系征一年左右，佢就已经完全系好即系声优，但系佢系三四年都仲系咁嘅样啊！佢完全系如果角色唔系运腾升角色定做咧，唔使揾佢嘅嗰只叫悲壮程度嘅。但系而家系叫做佢配咩角色，你都觉得系理所当然噶啦。配完之后咧，那个角色你冇揾第二个配啊，你去唔翻能登个感觉噶，即系嗰只程度去到。 其实真系某程度，我又要翻转咁讲翻啦。一个如果可以配到成为。代表作级嘅作品噶，你有搵任何人去配啊，你都配唔翻佢个感觉噶啦。 但能登佢可怕洗，佢嗰啲洗脑嘅， 咁啊真系洗脑，真系好洗脑嘅。 佢嗰种 好入面 执嘢节奏感，奇特嘅节奏感，你好难。阿川情都讲噶啦，头先话佢学唔到节奏感嘅，因为佢拖拉节奏咧，拖拉拉拉拉。 讲得好听啲咧就叫拖拉，讲得唔好听嘅咧就黐黐地嚟跟。 系啦，但系问题就系因为佢可爱先得。 即係佢唔係特登黐咯，亦都唔係唔清晰嗰種黐嚟嘅，係真係嗰種拉長綿嘅，即係所謂嘅台灣腔咧，即係啲嗲啊、綿啊嗰啲捋，就唔係捋嘅，係真係即係點啊，黐立立啊嗰種啊， 好多懶音嗰只， 又唔係懶音喎、 啊，軟綿綿啊， 軟綿綿嘅，即係所謂嘅台灣音、台灣腔，睇翻啲嗰啲報紙寫就成日話台灣嗰啲，唔係台灣，泰文。汤嗰种绵软嗰种咧，即系糯米嚟嘅嗰种， 软绵嘅 黐牙嘅嗰啲， 酥酥嗰啲， 系啦呢啲咁样就系、是、呢种，佢其实嗰声底俾人感觉第一咁就系呢啲，而佢其实而家咧已经少咗呢种表达手法啦，好似佢而家做套做阿妈嘅，佢已经做阿妈噶啦，已经就喺套嗰套叫做I Got You，佢已经做阿妈噶啦，做女主角阿妈嘅。 唔系咁之前做即系做罗球部，佢做阿妈，佢系阿妈同阿咁啊，中原麻衣再做阿妈咯，佢有冇可能唔做阿妈？ 泽成都做到阿妈啦， 喂，泽成唔好讲啦，泽成有咩角色要落口啊？ 啲假只，喂，佢做阿妈，但系做佢个女嗰个细一岁嘅咋。 系，唔系有个笑话 话蔡秀美子、泽成同埋阿祖健好似 三有个笑话嘛，唔系笑话嚟噶，一个惨，即系惨剧就系、是、有一次录节目阿松江精成讲记错咗阿泽成美雪39岁，本来嗱嗰边 cut 咗嘅，后屘唔知边个话俾泽成知，咁俾泽成喺第一次节目就， 我其实未39岁，吓到阿九女仲仲几尴尬啊！ 30都未到啦，达成。 唔系，我翻谂下，而家好多大过佢成节嘅声优系佢后辈嚟噶，开小嘢啲啊，即系千和全部嘅后辈啊，撞鬼。 我话泽成未够39啦，田村都未够39啦，虽然做到 做两年，做两年，做两年， 38、34、38， 唔系咁佢 大家明嘅呢三个 嘛。相比嚟讲咧，即系讲，即系有阵时川情嗱，相比嚟讲，其实川情反而冇咁多嘢讲，因为川情其实系一个依然好 正。想分开另一分开啦， 因为川情我其实 我30分钟噶啦， 因为川情多唔多嘢讲咧，因为印象中川情咧嗱，先我谂下先，因为如果你专程攞独立讲嘅话咧，我讲想讲两句早见沙织啦，因为早见沙织其实未够嘢讲嘅。 早见沙织边度边话唔够啊？ 咁啊， 早见沙织俾多一两年就绝对大爆啊！其实而家都唔 已 经 大 把 啦， 其实早见 唔系应该唔系讲下啦，即系嗱，就查咧呢几个类似，所以叫做能，所以叫能登传承者，其实一直揾紧嘅。我知声优界系揾紧能登第二嘅， 真系好难。 嗱，最接近头先讲过啦，早见。 嗱，早见其实有少少唔同我讲喺而家就，因为其实佢相对把声咧，有种认真喺度，甚至话叫即系去到神经质嘅嗰种认真。 神经质咯， 神经质 啦， 佢 认 系嗰啲黑化角色， 所以佢好多时做黑化角色啊， 啲病娇嚟嗰啲， 即 系揸刀， 即系例如即系 死硬嗰啲， 系嗰套 新灵奶咯，灵奶最经典 嘅，就系呢类啫嘛，佢主要就系呢啲，即系佢系嗰种。但系另一种就系佢系成日做咧所谓嘅即系浮出嚟嘅，就系做巫女 Miko。 系巫女。 巫女佢因为点解啊？就系因为佢又系呢支一不成人间烟火，有种抽离性喺度，即系唔系空气系，空气系唔系讲呢啲。 佢同阿能登系想叫做一半嘅角色重叠咗。我形容就系、是、能登可以做晒所有组建角色，但系组建有部分人啲角色摸唔到，有啲太过轻飘飘啊，阿组建就唔得啦。阿组建就硬系要去入边得就咩？佢系嗰啲相信就系魔法少人系点可能会飞嘅咧，所以佢魔法少女就唔会飞嗰种人嚟嘅。佢种硬刮刮嗰种人啊，佢轻一轻唔到啊。 硬啲咯，佢把声起即系容易起。 另一个咧就系、是、曾经想过佢嘅，结果系摸咗少少边皮，但系结果失败嘅就系团地妻。曾经佢有少少有选想，但系结果唔得嘅。 阿寿边有谂边有过？ 曾经有啲唔系有少部分角色重叠噶阿寿，但系发现唔得，系发现 唔得。我唔觉得，跟住就有重叠。根本星线方向啊，手脚踏实地好多，实到多嗱，一系真系嘅，一个系千金大小姐空嘅叫做 我几惊同我讲阿手瘦好多啫。 呢个 唔系能 根本呢个唔系 能根好瘦噶啦，已经系 唔系呢啲唔使惊，呢个系 theory 能根已经好瘦啦。 theory 阿手系瘦呢样嘢系 theory 嚟嘅，唔该。 公式即认定噶啦，四人里面最瘦系佢。 唔系四人啊。系基本上佢系瘦，即系佢系四个之中最瘦嗰个顶级 top class 嘅。 总佢系喺佢喺星女星洲嘅猎食榜嗰边排最低位嗰种嚟噶。 唔系咁嘅意思。咁讲翻即系点解即系因为你个团地妻啊嘛，就团地妻嘅根本就系即系邻家，即系最多都系邻家姐姐嗰种。 佢 系好多嘅。 佢只 不 过 但系林登嗰只就系大小姐。离地大小姐仲有啲天然，喂呢啲根本系属性各种属性嘅集合体嚟噶。 啊，我记得一个啦，终于谂到啦。曾经有一段好短时间内，大家会认能登第二，叫咗好快之后，佢就会变咗自己风格花泽香菜。早期出头嗰两年咧，系大家认为佢个第二个花泽，第二个能登麻美子。 因为花泽都好天然，佢把声都好天然。 但 即使到而家佢都可以配得好天然，当然佢亦都有好似都系斩龙之人嗰种嗰、那个正义厨呢啲狂气呢啲，其实佢把声系浮起，但亦都可以落翻地。佢控制其实喺呢方面咧，比林登好好多。 但因为但系其实算唔算系缺点就系，因为佢成佢技术进步太快，变咗就系、是、大家好快就觉得佢唔得，你做唔到林登。能登喺同你同出道年纪， 使做能登啊！ 你做咧，喂， 前年去能登嗰个条件， 能登出道，你出道3年已经好严重，你出道3年就觉得好新人啦，佬。 能登我哋讲嗰啲，佢第一2000年前后出道， 即系2006年之开始， 2006至2008年先开 始 养， 但花澤 先拍得手掌嘅，唔係佢本型啊。 《Secret Plan》嗰時好橙毒，但係之後佢一兩年左右就已經好成熟啦。佢係叫做佢好啲人哋咧，女星優進步超快，女星優位置嚟㗎。 咪當然佢亦都係多嗰幾年真係多到黐線，一季季 季 都有幾多。 嗰陣唔識得半到識咯，其實。 唔係，同埋佢有一有觀眾緣，二佢進步得好快。 哇！呢個真係冇得認嘅，真係大家用認佢把聲就真係爭好遠。 係啊，呢樣嘢係啊，就真係叫做最接嘅就花澤香菜咯。但係花澤香菜反而冇早見嘅同業得咁多呢個角色類型。 佢真係即係始終佢啊有一樣嘢就係花澤係似有呢樣嘢似桑島嘅，係好去挑戰自己。 挑戰唔同， 好挑戰自己唔同嘅角色，而早見調翻轉，始終佢偶像風個感覺比花澤仲強啊！其實佢，所以佢 堅唔過喎、啊，我真係覺得花澤偶像過早見喎、 啊。唔係早見嘅情況唔係啊，係佢本身個聲底同埋佢個性問題咧，係有時佢演啲角色好難就係你好難想象早見會做啲好低能、好活潑搞笑角色㗎。 你早見個問題係你始終你點解佢浮之餘佢？佢總會有種強悍喺裏面嘅，感覺到 係有心啊，即係個好似心 硬啊，唔係係硬啊，起槓啊。 我有心，即係唔係話我係心臟心，而係話好似同心個心啊，草花頭個心啊，嗰種感覺啊，即係 我又唔係嗰個心其實係信念嘅意思。 但係問題就係阿林登係有種佢海綿揸落去軟綿綿噶嘛，有揸落去有硬骨骨，有條嘢喺裏面。 有骨喺度，一個冇骨，一個完全。 唔係你點都會骨咯，係咯，骨咯，會有刺咯， 意大利粉嗰種講法咯。 係咯，有心咯，硬中 咯， 冇錯。 喂，但系咁先系最正喎，越嚟越。 呢個就早見咯。 但燈都有人中意啊嘛，真係真係完全立曬。 所以入 邊，但係個問題咪變咗係，你會見早見可以完全擺低曬佢輕飄飄嗰邊走去做真係比較強氣少少嘅角色。 快早啲可以做呢樣嘢咯，其實林燈都得嘅 而家咯， 而家 幾年啦，大佬。好，你自己計下條數先。 都話頭先一直都講話佢二千年前後出到零八年， 即 係 你 拍得手掌嘅非能登型角色。 啊、即係你諗下，等於你神知你叫能登配白啊，會點嘅會點樣回事？ 唔係應該話以早期能登嚟配， 早期能登咁樣。 而家能登都其實應該未必有早年 咁 match 㗎。 係啊 ，match 呢樣嘢，但係即係佢未冇配過當然啦，但係講真。佢如果佢配北魔嘅就正到爆， 北魔嚟一樣嘢， 北魔嚟一樣嘢， 佢會北魔係靚到爆咯。 咁差唔多啦。 當然阿伊藤伊藤佳惠都有另一種， 佢佳惠另一樣嘢，佳惠又佳惠， 佢都係輸到爆咯。 個問題係能登唔夠妹啊，可能 啊，伊藤佳惠 天然有餘妹唔夠咯，又 可 能即係阿某人都因為佢中咗毒咯， 冇錯。 好啦，嗱，阿能登嘅花讲完能登之后，讲下佢啲后宫，佢啲八合后宫门啦，吓、啊，再见。